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啲手作仔都唔有错啊。就坦白讲，好捻耐啫。即系自从有神山虎之后，饮咗之后咧， 你都唔用唔手作噶嘛？ 唔手作啦， 嘥哦， 嘥晒啦，系咪先？而且屌，喂，即系起个机其实亦都唔使饮神山虎。但系如果有得帮我拣，起机同埋开大，我就谂都唔使谂，一定拣开大嘅。 梗系啦。 啊，咁而家有神山虎咁方便嘅，咁我点仲需要起机咧？咁所以咧，其实我坦白讲。即係你偶然我都有嘅，即係如果你長期時間咧，我可能真係有幾年、有兩年係冇乜點去金嘟嘅啦。咁我當然都仲知金嘟個價啦，而家接近400啦。最重要嗌9023芙蓉卡勝油嘅，咁先至380蚊到啦，應該。因為其實我呢半年都冇去過嘅。 哇！我哋以前嗰陣係200幾啊， 二百幾啫嘛，280啫嘛，以前係咪先嗌油山9023。咁啊，好耐冇去啦。咁啊，冇打算再去，其實都冇打算再去。一去我咪諗住去金碧咪算咯，唔係去金都咪算咯，係咪先？咁啊，因為金都就坦白講，綜合我仲有好多網友咧，都係會去玩下蛇骨嘅。即係包括埋長毛文啦。因為長毛文有時可以偷跳啊嘛。咁啊，佢咪去啲長啦。咁啊，長毛文玩嗰啲都係310蚊至330蚊左右嘅啫，咁我可能啲口爆場嚟嘅，已經係，咁啊個都講咧，都不約而同咧，因為嗰啲全部都會去金碧玩噶嘛，金碧玩噶嘛，咁佢哋話係金碧對你靚啲嘅，係靚啲嘅，就冇得好講噶啦，呢一樣嘢，咁啊中學咁多咁嘅意見咧，好多網友成日俾埋啲場啊，嗰啲口爆場啊，飛機場我噶啦，咁我屌我都。做乜鬼嘢啊？俾嚟做乜撚嘢啫？都唔撚去而家，直至到，我諗大概係呢個節目出街啊，冇乜嘢出不出啊？如果呢個節目出街，可能兩個月嘅咯，即係總之係一個月到啦。咁有個網友咧，就一路其實有同我傾開，喺大陸啲女啊、啲物妹啊咁樣，一路其實一路都傾開㗎啦，咁啊。咁佢又偶然就發啲相俾我睇下，係 咪有咩問你好唔好沉啊啲啊？ 都有啲㗎，跟住好撚多呢啲咁網友。 OK， 咁呢次佢又好，呢次咧佢就貼咗點樣講咧？話佢去咗一間私人屋苑，即係自己租一個屋啦，喺裏面打飛機。 哦，即係個骨妹自己一樓一座啦。 系啦，冇喺骨場做啦，就自己租咗一間屋，咁喺間屋裏面咧就附設埋佢自己嘅手作仔啦，咁樣，咁啊可以話咧係波腿嚟嘅 ，OK， 係咩話？ 係波腿嚟 ，OK， 係波腿嚟嘅，咁啊，佢問我有冇興趣，咁啦，咦， 住家菜我未試過， 我真係未試過， 係， 即係其實呢一次咧，我係為咗呢一集而做嘅，即係為咗呢個節目而做嘅，即係呢一次起機。因為點解我未試過啊嘛？ 係咯， 嚇！即係你話你話，你俾個咩金嘟俾我，俾啲唔知咩嘢黃乜嘢俾我，妖咪又係一撚樣咯， 咪又係入去剝衫， 入到去剝衫頂咯，你咪 換件制服咁， 係啊，衝過涼換件制服咪頂咯，喺出邊攣下腳咯，或者可能係啲靚啲嘅，好似金嘟咁啊，有桑拿房，你咪過個桑拿咯，或者整個公仔面食咯，係咪先？咁啊，又飲杯咖啡，跟住咪睇女啱嘅又入閘，唔啱咪彈鐘，睇兩啱為止，跟住咪求其捏下背脊，跟住起個機，跟住講你要買酒㗎啦，個個都係咁㗎啦，係咪先？好啦，咁我諗咗，但係屋企會唔會 唔同 feel 喎？ 啲咧 有啲女朋友 feel 喎，可能 都好難講啊！ 想先，即係諗下， 我有好多幻想嘅，我好多幻想嘅。咁我首先係諗下呢個屋企嘅住宅，咁會唔會就係整到嘩好似個情趣酒店咁樣嘅呢？ 我乜都我乜我乜都諗過嘅、嗯嗯。我情緒酒店咁樣，哇，好鬼靚嘅咧。 嗱，俾我幻想點幻想咧？一入到去二三十平嘅單位，房都冇噶啦，有個廁所沖下涼啦，佢自己又喺度瞓喺度做啦，係咁上下啦，我估計。 你合乎國情啲嘅、啊，即係我，因為坦白講，因為我個網友一同我講、嗯，我就諗住係做節目啊嘛、嗯，一諗到做節目咧，我就諗到哇，會唔會係咁撚樣咁撚樣？屌你老母，去到就啲嗰啲乜即刻除即刻擔咧，會唔會有乜撚嘢咧？ 即係好似水油佬一開門，哇！師傅嚟啦， 佢會著件咩衫出嚟咧？我全部有幻想嘅、嗯、啊！咁跟住 著仆人制服咁樣開門招呼你啊！ 咁啦，咁未遇女之前咧，咁我同個網友都有傾過下偈噶嘛。咁、嗯、個網友都貼咗一啲佢嘅屋企出面嘅相。 嗯， 啊，咁俾我睇 啊， 同埋嗰條女嘅樣， 個樣，就冇全身照。 係啦，冇全身照個樣。咁啊，我望一望咧，其實都肯定唔係我杯茶嚟噶啦。咁啊，因為個面比較肥圓，佢覺得，因為我睇佢知道個相係 P 緊過，係 P 得好撚緊要添嘅。因為我係見到佢，即係好多女唔識 P 咧，隔離嗰條柱咧，嗰啲直嘅咧係彎曬，睇到佢，我知佢 P 得好撚誇張，同埋皮膚好撚靚嘅，見到美圖秀秀啦。咁我知之後，如果呢一條女，我想我打個六折、七折啦、八折啊，我都打個七折啦， 都收貨。 都 OK 啦，咁而且嗱，坦白講嗱，因為個網友熟客嚟嘅，即係佢冇我會咁樣諗噶嘛，喂，你冇好嘢吸引到個嗰個網友，個網友唔會同你做熟客噶，佢唔會冒撚然然介紹俾我啊，唔係善我啊，喂大佬，喂，我同個網友神交好耐噶咯，我傾過好多次偈噶咯喎。你冇理由善我， 無冤無仇， 無冤無仇，係先？我做人又點咧？真係冇對你乜嘢與人人為善啊！屌你啦，咩冇得善我啊？咁你又成日玩，你熟你先至，即係好坦白，好我估計個嗰、那個故事咧，呢個網友就肯定係同呢條女喺某一個波腿場，邂逅，哇，邂逅啊，幾撚文化，邂逅，跟住見女。梗係呢啲，一係又係呢啲環境嚟㗎嘛， 呢輪啦， 係呢輪嚟㗎嘛，咁嘅環境，咁條女就搏出嚟，咁你咁佢會即係抄咗個微信啦，佢會同你講，或者你去揾佢嗰時候，佢話佢而家做緊私人屋苑，自己租自己朝皇晚拆啦，我哋叫朝皇晚拆，其實唔係朝皇晚拆㗎，咁自己搞，你都會去幫襯，你仲會叫埋 你啲朋友去幫襯， 你啲一個你成日會聽節目嘅。聽一個節目主持人，起碼你對佢信任，同埋對佢有幾有啲喜好，有啲愛好，覺得呢個撚樣唔差嘅，你會介紹埋俾佢。 即係有啲用過啲好嘢，哇正喎、啊！介紹朋友先。 即係我哋都係咁樣㗎嘛。 口碑啊！ 我哋都係咁㗎。喂，阿碌屌撚完啦！喂，屌你咪得唔得？喂，下次我嚟喂。得啊，咪去咯。好似咩有一次咪同你去神獸嘅。咁有條女見到話 OK 嘅，我就話唔好啊。咁我嗰條女唔肯錫啤牌嘛，咁我即係叫你唔好啦。咁好似上次見到喺環江見到嗰件女都卜撚咗嘅假波嚟㗎嘛，我咪叫阿碌唔好喂，因為嗰件女你以前坐過嘅，你坐過冇卜嘅，咁我即係好嘢又唔好，我即刻同你講㗎嘛。咁你 叫得你去啊？ 叫得我去 試 係咪先？即係 有啲驚喜啊，應該 即係唔會太差㗎啦。咁而且我當然我問咗條女幾錢啊？500， 會反而個貴咗一種五百， 波腿五百，咁都冇所謂啦。諗住做呢一集節目啊嘛，所以啲網友識打賞啦， 係喎、 啊，上個兩個禮拜嗰兩集冇講過噶，因為我估撚到你班撚人唔撚會俾噶嘛，係咪先？我就睇下係咪嗱呢集，我係為咗呢一集。 而去試喎，等佢試一試嘅。500蚊 嘅私人屋苑手作仔。咁啊點咧？係咪大禮俾先？ 即係聽完呢集睇下抵俾幾多啦。 即係唔好話一蚊啦，屌你啦！即係點啲我真係開一嚿都唔過分啦，係咪先？因為都得幾個啫嘛，大佬。 系先？ 唔系唔系，如果即系多多人听嘅，即系几廿人，每人俾几蚊都够噶。 系啊，但唔会噶，得几个噶咋？咁样一蚊系几个噶咋？几捻住啊？咁系、偶然会有啲俾一百嘅。好似啱啱今日买神山虎鬼搵网友，咁佢都俾多一百啦，买两盒神山虎就入咗，佢先好似有六嚿水入嚟啦，俾多一嚿啦。咁嗰啲唔关事噶啦，系咪先？总之嗱，你嘅呢一集值一百嘅，你俾一百啦。啊，其实我都又有人俾嘅，而家坦白讲，即系 是但啦，呼吁下啦， 系啦，呼吁下啦， 上两集留咗今日呼吁翻， 系啦，咁啊一蚊啦，点咧起码啦咁啊，咁啊 OK 啦，咁样我啊咁啊个网友俾咗条女嘅微信我啦，咁啊我未去嘅，但系我未去咗加咗佢先啦，因为我好清楚噶嘛，加咗佢先，睇下佢啲生活照先。啊！睇下佢日日係點 做乜出啲乜 運作啊？點樣咁嘅流程嘅？咁你起碼有個準備啊嘛。 咁你加嗰個號係咪佢做生意嗰個號咧？你有冇發現？即係佢會唔會喺嗰個號度話？今日幾點幾點？ 起身就冇約咯。 係啦， 今朝起身就冇約。咁佢有時有啲佢去咗旅行。咁可能姨媽都去旅行啦，去出邊啦。咁佢啲。影翻啲相擺喺度嘅，都幾生活嘅，都幾生活嘅。咁當然啦，啲女一定有兩個微信啦，長毛文都兩個微信啦， 係你冇嘅， 係你冇嘅，我都兩個微信啦，係咪先？但我兩個微信唔係嘅，我一個係主力嘅，一個我唔用嘅，我係等我主力嗰個死撚咗啦，我先用佢啫。我係申請另一個咁解。咁啊，嗰條女我都可能有兩個微信㗎啦，咁唔緊要㗎。咁啊，我睇咯。咁啊，佢又偶然都貼下相嘅。貼下相嘅，因為約唔約咧，嗰日就貼下相噶啦。咁偶然見到佢咧，對燈都真係幾有下嘅。咁就似唔似 P 啊？我都未知 P 唔 P 嘅，因為你知啦 嚇。如果生活嗰啲好少 P 嘅， 咁啊 應該 P 到過分嘅。 真係大嘅，真係大嘅咁啊。但個樣咧就永遠都就佢咧，一定係 P 過噶啦。 哦 ，P 過個樣咧 ，P 過噶啦。咁我就唔知佢真人係幾係好啊定唔好啦嚇？係咪我杯茶先啦？首先。首先一定唔係我杯茶㗎啦，一定唔係我杯茶。 即係輪廓已經唔係杯茶啦。 輪咗唔係我杯茶。咁啊咁啊到有一日過嚟我同阿因為一早已經有個微信啦。我一 send 個微信俾佢呢，即係申請做朋友呢，佢即刻話你好哥哥仔咁樣㗎啦。咁我一路冇人理佢㗎。咁啊到過有一日好似上個禮拜啊，即係 好似係 係啊，我同你嘅上個禮拜就，我同你嘅前個禮拜啊， 上前個禮拜， 上次錄音啊，上次錄音啊， 前個禮拜， 前個禮拜上次錄音啊，咁咧咁啊同你錄完音咧，咁我就去咗就 message 啊，你夜晚去咁 啊，係啦，我 message 條女啦，問佢同你食完飯噶嘛，跟住我話我大概十點鐘嚟，得唔得？請你俾地址我，佢話可以，咁我同你啊。咁佢即係搵福啦，我琴日冇乜嘢講啊，咁跟住咪點樣講先，跟住同阿碌你食完飯啦，早撚咗喎，我哋八點零鐘食完啦，咁跟住我就上返酒店先啦，咁梗係沖個涼啊，擺個堆先啦，咁嗰啲嘢嗰啲卡啲卡啦啦，咁跟住我就問嗰件女，喂我早咗喎，早咗食完飯啦，你可唔可以呢可唔可以提早啊，跟住佢即係話可以，可以就即係攬沖個涼，買完個堆跟住攬換衫，搭我話，跟住我同佢講，我搭的士嚟，十五分鐘到啦。佢話咁快，我係啊，可唔可以？佢話可以，咁去啦。咁我去咗，咁的士嗌咗佢個屋苑嘅名啦。咁咧，咁可以形容個屋苑先啦。咁當時我去嗰時候大概九點零鐘都幾陰暗，即係幾，即係嗰度咧環境唔好意思陰暗。正中大旺啊，旺東大靜咧， 路喺 喺羅湖，好近都近東門嘅。如果東門行去咧，即係東門尾咧，嗱記住啊，九龍城廣場又叫頭啦，係咩？總之麥當勞叫尾啦，係嘛？好叫尾啦，麥當勞嗰度。 麥當勞喺邊度啊？ 麥當勞咪即係太陽廣場啦，太陽廣場叫尾啦。係啦，九龍城廣場就叫頭，太陽廣場叫尾咧，佢就喺太陽廣場尾。嗰邊行上去啦，我諗得都係十零分鐘到嘅啫。好近嘅。但係咧就要經過啲馬路啦。咁我唔理㗎，我搭的士啦。一去到個環境咧就好撚清靜，就喺一間咧水會 水會嘅樓上。 哦 ，OK。 咁啊，佢即係佢樓下有間水會啦。嗯，間水會係好撚清靜嗰啲，哇！啲嗰啲即係我睇到好似冇人幫襯咁樣嘅。 嗯， 即係個環境黑暗。 嗯， 即係佢都冇乜街燈嘅。 嗯， 咁有個停車場。 嗯， 咁啊行落個停車場。咁啊，露天也啦，露天停車場。跟住我就話，我到咗嗰間水會咧，因為佢叫我喺個水會落車嘛。咁我就影咗張相俾佢。佢話係啦。佢跟住話，嗱，你行過嚟乜乜乜乜，你就會見到可以入辦事處噶啦。 嗯。 咁樣，即係嗰啲服務式住宅啦。 嗯。 咁我話咁樣跟佢嗰啲行，我話係咪？佢跟住去到每一笪地方，我都影一張相俾佢。 嗯。 我係咪呢度啊？佢話係。你喺呢度行入嚟，撳 lift 得啦。 嗯。 咁佢好唔知二樓定三樓，唔夠記咗到二樓啦，我當係二樓啦。咁佢撳二樓，我撳到二樓，去到我話我到咗二樓啦。 嗯， 佢先至俾佢嗰個 乜 number 俾我。 係啦，房 number 俾我。咁係咁啊，俾個房 number， 我唔識路啊嘛，嗰啲咁嘅住宅，行，即係嗰個住宅咧就幾撚怪嘅。咁一開咗 lift， 咁佢兩邊啦，咁一睇我諗啊四廿火到咯。 Okay。 一睇四廿火到咯，咁、 嗯、 一路行咧，咁有不斷有隔離有啲門啦，嗰啲門就寫住咩咧？乜乜乜乜工作室，乜乜乜乜攝影製作公司， 即係雙住兩用啦。 係啦，咁、嗯、我二樓啫，其他樓上嗰啲我唔知啦嚇，咁乜乜大王咁樣嗰啲，呢、 嗯、 個可能咩名都有啦，啊咁乜乜嗰啲好處，即係可能九成咧都有個招牌喺。 嗯 喺個門口度嘅，好細個嘅呢排嘅啫，有洗牌仔咁樣。 公司仔嗰啲 嚇，係啦，咁可能俾人我哋做啲，可能坦白講，如果我中意嘅話，我都可以喺嗰度可以整個 studio 嘅錄下音嘅、 嗯。 我諗都可以嘅。 嗯， 咁啊租嘅啫，咁啊下佢係住喺最尾嗰間房嘅，尾房嘅。咁啊俾啲號碼我撳咗叮噹啦，咁我開門，一見到，唉。即係唔係好開胃嘅啦，因為講真，佢首先一人唔係我杯茶啦，二來佢真係比較肥啊，比較肥啊。點解佢肥咧？就因為佢大。 哦， 佢冇咁大咧，佢就唔可以負重咁嘅重量。 哦， 所以佢一定肥先可以負重一個咁大嘅波 嘅 size 嘅 size， 好很大。 即係衣起碼。 因為點解咧？佢係著住一件睡衣。 嗯， 睇望我嘅。咁、我跟住我即入嚟啦，跟、住叫，因為佢嗰條女已經著住水，佢又叫我沖個涼先，跟住我就話我沖咗涼啦，咁、當然啦，咁我都係望一望佢一話我沖個涼先，我就望一望個廁所啦。其實我因為我走嘅時候都有去小嗰邊嘅，咁、我形容個廁所俾咧，咁啊 冇事啦。 坐廁 都好， 咁啊好撚細嘅啫，咁、有啲。花灑啊，有啲沐浴露啊，嗰啲即係大支裝啊，全部大支裝噶啦。咁啊，好早好嘅，好早好抱咁啊。佢跟住咧就俾一條毛巾我。咁啊喺 一次性嗰啲。 唔係。 哦，佢自己 但係嗰條毛巾仲濕濕地嘅。 OK。 幾多大鑊？幾多大鑊？一俾條濕嘅毛巾我已經，哇！已經冇乜即係 冇胃口。 冇胃口啊！喂，雞撚唔衞生啊，大佬啊！咁都唔緊要啦，咁啊廁所行出嚟，就有個廳，係得個廳嘅啫喎， 係啦，冇房啦， 冇房嘅喎， 好似我咁講， 咁就係一個佢擺咗一張 sofa， 一張 sofa， 咁裏面有部電視機啦，有個洗衣機啦，有個雪櫃啦，咁有啲音響啦，有電腦啦，係一個 sofa 嚟嘅，咁喺邊起機咧？ 就係喺 sofa 上邊咯， 唔係，佢有個角仔，原來、 哦、 有一條樓梯。 擒上去個仔， 係啦，就行上去，咁樣樓梯好撚窄嗰啲咧，就行上去就別有洞天嘅。 哦， 係啦，一個樓梯 好高嘅， 好高嘅。咁啊，有咁啊，一上到去咧，就見到有一張大床，六尺幾嘅大床。 咁 啊，咁 個角仔個樓底使唔使彎底身㗎？ 唔使，我都企，我都啱啱企喺度嘅。 正喎， 企喺度嘅，企喺度嘅。咁啊，咁啊，好環境啦。咁啊，仲有佢養一隻貓嘅。咁樣我就。嘗試換我而家我可以我喺廳度講話，我係可以除衫噶，咁我話可以噶啦，咁我咪除衫咯，因為除衫又玩嗰只貓，跟住佢嗰條女咧就警告我話唔好抱佢啊，佢抱過嚟你噶，咁我最多唔好下啫，我唔好下佢算啦，咁跟住我咪 着着正件 under， 嗯， 咁就行咗上去，攞住住嗰条湿湿地嘅毛巾， 嗯， 即系唔好话湿湿地啦，即系干唔晒啦，唉，嘅毛巾就上捻咗去佢张佢嗰张佢张床度啦， 嗯， 那個，我估计应该瞓埋佢喺嗰度啦，咁样佢张床大啊嘛，佢俾一边俾我， 嗯， 咁嗰边应该招呼客人嘅啦， 系啦， 咁佢就攞咗嗰条湿湿地毛巾啦， 嗯， 就铺咗喺张床度啦， 嗯， 啊，跟住就咁啊，我已经明明恩带已经除捻咗啦， 嗯， 咁因为咧。啊，咁啊，嗰條女都冇乜興趣啊，我冇興趣。 嗯， 因為佢嗰陣仲着住緊件睡衣嘅。 嗯， 嗰啲睡衣係嗰啲 透明嗰啲啊， 半透明啦， 即係沙嗰啲啦， 又唔係透薄薄地白乳白奶白色嗰啲啦，咁樣咁嗰啲，你哋網友知㗎啦嚇。啊， 總之就透到睇到粒鏈嗰啲啊，睇到呢個印嗰啲。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啊，當然啦，咁啊，我攤喺度啦，佢又幫我。系咁捻大髀嘅内侧， 嗯， 系咁捻嘅内侧，未，因为嗱，记住我全身赤裸噶啦，全身赤裸噶啦，佢帮我捻大髀内侧，捻捻到差唔多硬啦， 嗯， 咁跟住佢佢问我可唔可以嚟得啊， 嗯， 嚟啦， 嗯， 虽然我觉得你我唔系咁中意你啫，大佬都要嚟噶啦，俾唔够水，大佬， 嗯， 系咪？ 啊，佢系波推咗，唔系环保喎， 听我先啦，捻紧我。大髀內側，用手捏，捏，跟住佢話嚟得未？佢話我嚟得，跟住佢除衫，除曬，我見到哇！我戴呢十年，我可能呢十年我都未見過一個咁撚大啊！我真係唔係同你講笑，即係你阿碌，你我玩咗咁多年，係咪每一次咧？我遇到大波，我都嚟個好撚柒大個波，喂呢個真係勁大啊！即係同你講嗰啲咧，嗰啲大波，嗰大波。我谂唔会差佢，即系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嗯， 好 F 啊，咁啊冇嘅应该，即系好谂大，你自己中意大波嗰啲就好谂， 嗯， 即系唔使识讲啊！我就惊啊！哇，屌你老母啊！你咁谂嘅波嚟 嘅， 我屌你着住件睡衣都唔好觉嘅啫，一除咗咁谂劲嘅，当然啦，就躲躲地嘅， 嗯，梗系啦， 正路啦，你唔躲肯定系打针啦，肯定假啦，咁啊跟住咧。就喺我身上推啲油咯，咁啊喺度波推下啦，咁啊曾經夾腸啦，夾腸啦咁樣夾腸，咁啊咁平面白爛就好啦硬咯，啊咁啊硬就唔使講啦，咁啊佢自然起機啦，起機我就自然揸耐啦，咁啊當然一隻手係揸唔曬啦，啊咁啊要用個雙手啦，咁我又雙手又揸緊嗰部，佢喺度打緊，打下我就話，不如你瞓過嚟。瞓住嚟打啦，你唔好坐喺度啦，揸得唔好啊嘛， 系 咪先？佢喺度瞓喺度，跟住话咁打，好快，冇咁神辛苦啊嘛，好快，就俾佢企好咗啦，咁企好咗之后，咁样佢就掹几条厕纸啊，咁啊帮你抹一抹啦，咁啊跟住佢就话你可以去 冲 个凉啦，咁我话唔使住，我唞唞先，咁啊喺度唞啦。咁唞唞下，佢只貓走過嚟啊！咁咪摸下佢咯，摸下佢咯，唔好抱啊！我唔抱啦，即係咁樣，咁跟住走嗰時候，咁未走，咁佢又喺度喺個角仔度陪緊我嘅，咁跟住我咪攞錢俾佢咯，我係咪收500噶？咁佢係，咁我咪俾500咯。嗱，佢係咪真係收500？我唔知噶。咁我問佢係咪收500？佢話係，咁咪俾500咯。咁就算如果佢係收400，我都俾500㗎啦，我預咗㗎啦。咁收500更加俾500啦。咁跟住唞完一陣間，我咪落去下面濕濕溝囉，即係搵咗條花灑，肥肥條溝囉，咪撚就啦，慢慢用嗰條更加令嗰條濕咩 半乾唔透 毛巾。乾唔透嘅毛巾更加濕啦。咁樣抹完咪著返褲，咁跟住就走啦。OK?成个过程 15分钟有冇？ 我唔知 ，OK， 屌你咯，后屘冇，你唔好成日用呢啲又短又时间又短啲嚟睇我，明唔明？ 人够噶嘛啫，咁你话好快搞掂啊嘛， 都好啦，快搞掂，咁大概咧应该都系9个字嘅，连埋， 即系连埋入门口， 系啦，连埋入门口，入门口计啊，真系入门口计啊，系都系9个字嘅，咁啊当然你话。 好似金都嗰啲五足鐘個零個半鐘啊，唔使諗啦， 冇乜可能啦， 係啦。咁啊，其實咧好簡單， 佢冧你咯，佢冧你咪就 佢快，佢要你離開嘅時間睇佢打飛機嘅速度嘅啫。 嗯， 佢中意咪同你波推耐啲咯，可以係 啊， 係咯，佢中意咪同你打慢啲咯。咁你咁你時間係佢控制，即係佢想你走咧， 嗯， 你就應該好啦，快走啦。 嗯， 咁我又講啊，我點解覺得佢好咧，想快我走啊？ 嗯， 因為咧。我喺楼下上去嗰时候咧、嗯，我见到有条仔， 嗯，哦，又系你， 戆鸠鸠企捻咗喺度， 即系可能等紧你搞 掂，唔捻知啦，唔捻知， 嗯 ，OK， 到我走嘅时候， 仲喺度， 嗰条仔， 嗯， 就仲喺度， 嗯， 咁啊，即系话我估啦，唔知系咪 俾你打尖咩？俾你打尖， 系啦，唔系嗰条仔咧，就应该系可能系啲狼狗。 哦， 系咯，狼狗，咁我要做嘢啦，咁、你咪落嚟食支烟咯，九个字，哦、我咪九个字搞掂，起好佢咯，系咪先？啲刁民牛嚟啫嘛，九个字冇神辛苦唔理 嘅。咁你入去睇间屋似唔似有仔住先？ 华贼都好捻多住。 哦，咁可能 我招呼朋友啊， 可能根本就系一个工作室嘅啫， 可能一个工作室嚟咯。咁你话你话环境系点样？其实环境好靓嘅， 嗯， 就好靓嘅。 喂，你听你咁讲，我真系有兴趣、啊嗯，真系有兴趣。屌，即系如果你话唔系好贵租嘅，即系租个地方嚟会 hea 下玩下。 系噶，嗰度环境几靓，因为。夜晚嗰度係好清靜嘅， 就有靜我知你講邊頭，我知你講邊頭。 咁跟住咧就上到去佢間房裏面咧，咁、當然佢都幾立亂下啦。咁有張大梳化，嗰張梳化係 L 型啊，咁有張嗰啲餐台，唔係餐台 機仔 啊機仔咁樣。咁我睇佢食飯咧，都喺個機仔度食噶啦。咁上到去咧。咁佢當然啦，佢仲有個角仔，唔係有個角仔，有個露台仔㗎喎。 嗯。 佢個露台仔呢有時會放幾個氫氣球喺度㗎。 嗯。 因為呢佢放咗氫氣球呢，你喺下面呢就可以望到上面。 嗯。 佢間屋㗎啦。 喔、 哦。咁有嘅氫氣球洞喺度。咁你其實好容易認嘅啫。 嗯。 咁環境好嘅。 嗯。 有隻貓，隻貓又唔會有啲禽獸味嘅。 嗯， 都幾乾淨喎，只貓好撚靚喎，只貓話聲咧，即係我諗都名種嚟嘅，咁啊冇禽獸味嘅只貓，唯一最唔好咧就係條毛巾， 嗯， 條毛巾我真係屌非常反感， 你可以同佢反映下嘅， 我費事咯，我唔有下次嘅，因為我為咗呢一集， 諗下次就冇計啦， 我係為咗呢一集節目而去噶嘛，咁我唔會冇下次再講啊，因為下次我講又係千篇一律嘅啫，係咪先？咁我唔會再去咁樣提佢部位啊。咁講真佢個樣即係七成到啦。P 即係 P 完之後真人同佢喺微信幅相七成到啦。 嘩你俾我幅相已經麻麻 啦。已經麻麻㗎啦。 再打個七成。 再打個七次啦。 真係真係。係啊五萬分㗎喇。 係啊可能你見到你唔可以為㗎。咁但係對鍾意燈嘅呢 鍾意燈 好 嘅。 因為佢嗰個坦白講啦大燈你必然大雨雲嘅好多都係嘅 ，OK， 大雨雲嘅，但個雨雲唔深色嘅， 即係淺嗰只嘅， 淺色嘅， 散開嗰只， 散開嗰只嘅，咁喺大波嚟講咧，呢個波就真係 算係咁啊， 極品嚟㗎啦，真係極品嚟嘅，但你唔好諗佢墮唔墮，近墮啦， 梗係啦， 個波真係好撚大，而且佢 上太空啊，想 而都唔係太泡喎，因為泡嗰啲好腍啊嘛，佢唔係太泡喎，所以佢波起嚟嗰頭咧都硬硬地喎， 主要嗱呢樣好似七七嗰只咁啊。 我冇揸佢七七咯， 啊你冇揸佢七七， 冇揸七噶。 不過佢哋七七應該硬好多，因為七七冇佢咁大。 哦， 但係即係嗰種感覺真係好正啊，七七嗰種，好舒服。 唔講啊，咁肥，唔係啊，我星期六咪同阿小豬講，你叫七七減肥啦，邊有生意㗎、啊？我真係咁樣嚟講。阿小豬同我講，你唔好對住佢講啊，佢好介意啊，而家咁樣啊。哇！咪 哇！我上次見到我都介意佢啦，大佬 啊！佢而家好介意咁講啊！啊，唔好叫佢減肥啊！你咁樣叮囑我啊！咁啊， 不過係啊，即係多謝搭大大啦！呢輪真係搞到啲骨妹個真係冇啖好食。 咁啊， 好似我講上集嗰、那個嗰、那個女女咁又係，即係佢哋幾個都係做開骨像啊嘛，依家完全冇公開。 坦白講， 咁另外有個喺就喺呢度波士頓，又係起開機嘅，又係 喺樓啊， 佢原本咧下底做，而家又系自己喺自己间屋企度做咯。 我啊，而家呢度楼下，呢度楼下，我琴晚我系即系饱暖嘅私人肉噶啦，我望一望五楼，黑晒啦，依家下底间桑拿冇捻咗嘅。 系咯，佢哋个个即系有啲女仔系自己喺屋企开咯，即系搵熟客咯。 咁第二样嘢讲下啦，最后啦。咁啊，除我落翻下面啦，見到條仔啦，咁我嗰條仔就唔係咪我唔知啦。跟住咧，我就上去行翻去等的士。咁嗰度咧就要等的士，可能要啲時間啦。 哦， 因為都因為嗰度都幾幽靜啊，幾幽靜啊。 我知你講邊度，應該係公園個頭，即 係係啦， 公園隔邊邊嗰啲 係啦，咁你知啦， 我知即係有啲新樓，有啲舊樓，但係又唔會過廿層嗰啲。 係啦，咁我亦都問咗條女，咁嗰、那個佢嗰個租係幾錢咧？4000蚊租。 4000啊？4000蚊租。 咁你中意可以考慮下啦。 我最正有個國仔啫，我中意 有個國仔，有個國仔咯。咁你可以睇過先咩嘅？咁我諗好多地方都有嘅。 咪有國仔好少啊？ 有。 你唔係好多地方啲高樓底㗎 啦。啊，嗰啲咩撚嘢？鳳凰酒店附近嗰啲咪有個仔囉。 唔知喎。 好多有，即係嗰度叫咩呀？ 鳳凰路嗰邊 呀？鳳凰路嗰邊咪即係湖背對面嗰個叫咩名啊？寫我哋食雞煲嗰度呢。 黃貝嶺 喎。黃貝嶺嗰度咪有啲大有個仔囉。咁而家應因嗰度都叫做隔蝕啲，冇地鐵啦。你哋呢，如果我哋呢冇車㗎啦，唔知阿碌啦，我哋冇車呢，我哋一係又整架電瓶車，一係就搭的士㗎啦。 的士 啊。咁我哋行去就近地鐵站都要十幾分鐘。咁喺我嚟嗰就行嘅地鐵站要十幾分鐘。 黃貝嶺會起緊個站㗎。 我係講緊我呢件女嗰度。 呢件女嗰度。嗰度起唔到站啦，嗰度完全隔。 山嚟嘅添，有一個半山半山嚟嘅。咁嗰度但係你走嗰時候你真係要啲時間。因為呢你要真係要等一個的士。唔會有的士帶得上去嘅，有一的士去嗰度，落客，咁你先至可以搭的士走啦。佢冇吉車上去嘅，咁等唔難嘅，因為嗰度附近有骨場啊嘛。有骨場，有人搭的士去骨場啦，咁亦都有個屋苑仔啦，咁有人搭的士都。 唔係你再唔係你滴滴都嗌到嘅，如果滴滴 啊滴滴都可以 冇禁嘅話， 未禁啦。咁OK 啦，咁講完啦，咁起碼。 其實我最有興趣就係點解啲女咁撚大膽嘅啫。 喂， 學你話齋有隻狼狗就 我唔係同你講笑，而家呢啲女嘅玩法係最安全。 喂，對我哋有安全啫，對條女唔係安全啊，大佬。哇，條個客上撚咗去閂撚埋門，都要夾硬嚟老強嗰啲咁算啊？ 咁可能啦。 即係你話有狼狗，但係都睇下咩環境，大佬。即係你如果半個鐘頭之內。老強咗佢咁條狼狗都 未必事。條女有手機可能即刻撳報警咩？ 屌你咪我老強得你，我仲俾你打手機啊！傻啊，仲唔幫綁起你啊？即係我又覺得好多危險咯，啲對啲女嚟講。 咁佢啲女應該都係專做香港生意咯，我覺得都 係。係咯，即係熟客一定要熟客介紹。 因為依家熟客介紹話熟客都係香港嚟噶嘛。咁我覺得佢穩陣嘅穩陣，而且最穩陣嘅話唔係條女啊，係我哋都穩陣啊。 系我哋 喺呢一期風聲鶴唳， 我就話即係好多女都未必夠膽咁樣做。 大排查，大佬可以有一笪咁樣有人租呢個屋，你係冇撚咗嗰種咧，突然間公安拍門嗰種諗法喺度嘅，你好撚柒舒服㗎，即係嗰種即係坦白講， 翻到屋企嘅感覺啊！ 即係平時我哋去神秀啊，或者去食 X 寶啊，喺嗰酒店我都會有少少啦，因為我啲玩得好撚。我諗慣咗都唔我都有少少即係而家點解就冇啦當然啦但係而家去到嗰度呢我完全冇咗感覺即係以前我再去金都呢我都有少少嗰啲哎呀 搞掂就走啦搞掂就走先啦總之 都呢度完全冇咗感覺但反而冇咗感覺呢佢成日趕你走咁當然啦 ,O 唔 OK 就見仁見智啦講安全呢我通常都唔敢保證嘅，咁我都可以講都幾安全。 呢隻都好安全㗎啦， 呢隻真係好撚安全，因為佢係驚佢先 諗，冇乜可能放蛇㗎啦呢隻。 係啦，呢冇乜放蛇㗎啦，講真，放蛇唔關你事咯，你都唔喺度，係咪先？ 都唔 係啫嘛， 係咯， 係咪先？係咪先？我同個朋友喺屋企唔得啊，係咪先？我個常成日上下屋你屋企啦，唔通我哋搞機啊？ 即係工作室嚟㗎嘛，梗係工作啦。 係咯，幾好啊，幾好啊！ 即係如果你網友係諗住即係其實你驚青呀驚呢樣驚嗰樣呢呢、這個選擇唔錯、即係我呢希望睇下睇下有冇其他網友啦。 係呀、如果你係咁你自己識啲骨妹嘅都可以試下咁樣 試下。問下啲女有冇啲女係咁樣出嚟做嘅。 唔係你問下呢輪啲女係有冇犯開咁佢哋就好踴躍㗎啦相信。 喂未必㗎因為好多女都係同人住㗎嘛、同其他女住㗎嘛所以好似突然間開一間工作室咧就冇嘅，但我估計 唔係佢同其他人住冇問題㗎，唔係好似你嗰個狼狗咁咯。喂，我同你仔翻緊嚟 估啫， 屌之前同你去人間嗰條女咪係咯，同到 friend 一齊住㗎，嗰晚冇去酒店上，佢淨嗌我去佢屋企嘛，跟住咪踢咗佢 friend 落街咯。 OK， 咁我估計應該而家會可能多咗啲女仔咧，會咁樣。咁樣就做女仔 冇計啦你咁 樣。咁當然啦如果我少玩咗斜骨啦 ,45 度啦。咁樣咁如果網友仲有呢啲咁嘅話咁我都唔介意做做個中間人介紹下俾其他網友。如果網友係覺得我呢一次手作仔呢條女你係想試下呢咁大個波嘅樣就算啦 ,ok 呀。同埋啲服務就算啦。即係啲時間你冇諗住兩個鐘頭啊個半鐘頭就算啦。佢哋濕嘅毛巾你就可以接受嘅。 搞掂你就走啊。 濕毛巾你又可以接受嘅。嗰隻貓可能會惹你嘅。呢啲都可以接受嘅。嗱我又唔介意。你問我攞微信我俾你。嗰條女嘅微信。ok? 咁當然啦我識你我喺節目度講我會俾微信你你問我攞微信我俾你。我喺節目度講叫你捐助少少。但你有冇呢你哋就不斷咁問我攞張強電話元朗嗰啲冇撚咗啦而家 我又開返啦碧水。 開返啦咩 開返早唔知前日先有。 前日先有咁我冇留意啦。咁元朗嗰啲微信 Apps 星德寶媽咪你問親我我都俾呀咩紅磡酒店鐘我都俾。因為我講過嘛但我亦都講過叫你少少捐獻㗎嘛你哋有冇呢我驚係咪你自己諗啦呢個問題啊。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有多謝阿陸啊喺呢個環風環雨呢個陪咗我兩日啦。琴日陪你琴日陪我嗰餐飯呢好撚緊要㗎嗰餐下午茶。我好撚激動好撚想將 我知你 要驚險要話俾你聽。 人講啊。 嘩真係要爆出嚟㗎大佬。或者我話你喺度琴日佢係咪好撚緊要。我哋經浪我同阿陸你經歷個風雨㗎啦或者風浪㗎啦。 你自己行㗎。 我哋更 夠 㗎。 我冇份行 我哋一條褲我一條褲真係兩品 著。你夠行過口岸 我 係濕 撚曬㗎呢啲褲呢你話問你借三隻褲我係一條短褲兩品著㗎而家 ,ok? 咁唔講啲男人嘢咁唔講啲私下嗰啲我啲激情四射嗰啲嘢。咁講返。 唔使講呢啲啦。 咁我哋唔使講呢啲嘅。咁希望下個禮拜。其實我唔知呢排點樣玩嘅。 冇得玩啦。 調返轉啦如果偶然我停一兩集呢啲網友請量嘅因為我唔知十月。 我相信十月底十月中之前都冇得玩一定。十月中之後 咁呢個節目都可以去到十 月底呢集都去到十月中㗎啦。 十月中嘅。咁我可能偶然會停一集啊。或者 真係冇嘢玩啊。 真係冇嘢玩我除唔係我咪 夾硬要玩其實。 又玩又搵過。 搵到嘅。 搵到嘅咪可以行住升 X 寶囉。 咪可能又係嗰啲絲日絲蟲菜嗰啲囉。 係囉或者唔撚知啊我唔敢講。 可以試下啲絲蟲菜幾耐唔 到。或者網友肯唔肯俾我講大話鳩噏我作一個出嚟啊。我試下下次我作一個。 咁你講到明作先喎。 唔係唔講。聽曬最後最尾嗰陣先 係即係嗰集講返俾人聽 咁你覺得嗱其實我成日覺得我而家我要作呢我係可以做得好穩正。 係 咪先 咁但係無謂㗎嘛。 無謂㗎嘛呃鳩你做咁撚嘢啫。最多咪唔撚柒做住先丟你嘅。OK, 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唔知見唔見見就見啦拜拜。 係。